你找志远谈，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呀。百成，你听我说，宁静挺那什么你的啊？什么呀？就是你和志远以前毕竟谈过恋爱，而且还是彼此的初恋，宁静挺在意这个的，我呢也能够感觉得出来，你心里还是有志远的。我心里确实有志远，我也确实想和他在一起。百成看着安文，他似乎不打算遮遮掩掩了。百成，你能不能少让我操点心呢？你让我说多少次啊？方志远已经结婚了。对了，你那相亲对象慕华，对，慕华，其实那个人也不错呀。安文，我不瞎，就慕华那样的奇葩，我都不想提他。我没跟你说过吧，那慕华还到菲斯特来找过我一次，来之前也没跟我打招呼，弄得我挺尴尬的。哎，那天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看你们俩挺有共同话题的呀。就一点啊，我看那慕华是有那么点儿，怎么说呢，反正看着是有那么点怪。哎，这都怪我爸，说什么他和慕华的领导有交情，非要安排我和他见面。我爸自己大老粗一个，也许是因为这样，他吧特别喜欢知识分子，给我介绍的全是慕华这一款的。别说我了，哎，对了，你跟刘易斯你们俩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啊？刘易斯死活不愿意去上海，想留下来陪我呀。呵呵呵，这恩爱秀的杀人不见血啊。我都跟刘易斯说了，我这辈子是不会结婚的。嗨，其实婚姻也说明不了什么。来，百成，我呢有时候啊是跟你说，说没结婚最好就别结婚了，可是咱俩情况可不一样啊。你看你看你，说着说着怎么又绕到我身上了。哎，你听我说呀，你的问题不是遇不到合适的，而是你这心里还放不下过去。你不把那些过去清空删除，谁能入你的眼啊？哎，安文，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当然知道了，陆泽熙出来的日子。嗯，百成摇了摇头，对安文一阵耳语。安文愣住了。 餐厅，众人还在那里热火朝天地说着话。 欧一美笑了笑说，哈哈，这百成去阳台接电话，怎么安文也跟着跑到那儿去了？ 宁浩说，一美姐啊，你不知道啊，这上高中的时候啊，百成跟安文就非常的好啊。 这安文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他那前夫和我们公司打过交道，可惜啊，挺好的一个人，哎呀，说没就没了。 杜泽熙说，哎呀，我的姐，你小点声吧，这个事情好不容易就过去了啊，哎，你可千万别在安文面前提徐子文呐。 欧一美点了点头，问陆泽熙，哎，问你个事儿呗，百成找着男朋友了吗？ 哎呦，你管的还真多。 上次在周冲那个农家乐，我跟他就挺投缘的，我想着百成要是没找着对象，我身为姐姐，我得给他介绍一个呀。周宁静看着方志远说，百成不是在相亲吗？这事儿志远也知道，百成那个男朋友我们俩还见过呢，就在丽丽安排的饭局上。哎，丽丽你还记得吧，就是那个慕华 啊，木华呀，哟，我才知道呢。哎，穆老师不错的，各方面都挺优秀的。欧一美笑了笑说，呵呵，傅总人头挺广啊。 傅丽丽没有搭理欧一美，门铃突然响起来了， 默默笑着站起来说，哎呦，又来人了。陆总，你这房子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吧？ 陆泽熙已经微微的有点醉了。哎，我说啊，不管谁来啊，今天都得给我一醉方休。默默开了门，看到了一个外卖小哥，小哥手里捧了个蛋糕盒子。请问方志远先生是在这儿吗？ 默默点点头，转对方志远说，志远哥，有人找。 方志远很纳闷，谁呀？ 送外卖的。 外卖？别是你们谁喝多了瞎叫的什么吃的吧？方志远说着走到了门口。外卖小哥微笑着对方志远说，啊，方先生生日快乐，这是您的蛋糕。生日？方志远一拍脑袋，哎呀，你看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不是啊，谁给我订的蛋糕啊？好像是一位女士。小哥说完把蛋糕放进了方志远的手里就走了。方志远捧着蛋糕往里走，老八乐了，他对周宁静说，宁静啊，你可以呀，都和我们志远结婚这么多年了，还玩惊喜呀。 周宁静不解，啊，什么呀？ 明堂说，今天是志远的生日，你给人订一大蛋糕，这还不算是惊喜啊。 志远生日？周宁静愣住了，她居然把丈夫的生日彻彻底底的给忘了。 方志远对周宁静笑着说，老婆，谢谢你。 志远，对不起啊，我把你生日给忘了。这蛋糕不是我送的。 不是你啊，那会是谁呢？ 是我。说话的是百成，他正和安文从外面阳台走进来。周宁静的目光掠过百成，只见百成正微笑着。宁静，我和志远同学一场，他生日，我送个蛋糕，你不介意吧？该来的还是要来了。周宁静平复着情绪，拢了拢头发说，啊，那我就替志远谢谢你了。6月18号，对周宁静来说，本该是一个被铭记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但是丈夫方志远的生日，更是他们俩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日子。那是他们俩大一那年快放暑假的时候，周宁静约出了方志远，给他安排了一个简单但是隆重的生日派对，到场的都是两个人的同学。在 KTV 里，周宁静用一首练习了很久的《很爱很爱你》打动了方志远。在同学们的起哄下，方志远终于接受了周宁静的告白。从 KTV 出来，两个人沿着学校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周宁静主动拉住了方志远的手。方志远的手掌很宽大，带着点粗糙的质感，让周宁静觉得很安心。她像很多沉醉在爱河里的女孩子一样，畅想着他们俩的未来。但是周宁静从来没有想到，他和方志远的未来会是今天这样，困顿、棘手、麻烦。生活像一艘慢慢下沉的巨轮，已经快要失控了。 两个月前，甚至一个月前，周宁静还记得丈夫的生日。她还想了很多帮丈夫庆祝生日的方式，比如带上双方父母和孩子，做个短途旅行，又或者把孩子交给母亲王秀芬，就她和方志远，他们小两口出去走走。方志远嘴上虽然总说旅行没什么意思，不过是从自己过腻了的地方到别人过腻了的地方。可是周宁静知道，如果各方面条件都许可，方志远是一个很爱出去玩的人。可是这段时间以来，嘈杂的生活不但让周宁静顾此失彼，还令他方寸大乱。此刻大餐桌上摆着一个点了蜡烛的大蛋糕，有人给方志远戴上了生日帽，齐刷刷地给他唱着生日歌。一群年过三十的人跟孩子一样，互相往脸上涂抹着奶油，不失温馨，还有童趣。只可惜这蛋糕不是周宁静订的，而是丈夫的初恋女友，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却分分钟都在对他发动攻击的女人。说话的是傅丽丽，她一边说，一边对周宁静使着眼色。哟，过生日，不能光吃蛋糕吧？怎么也得来碗长寿面吧？周宁静便笑了笑说，哈哈，你们先吃着，我去给志远煮碗面。面条在汤锅里正翻滚着，傅丽丽走了过来，撇着嘴，哎，摆成这是要干嘛呀？他也是一片好意。话是这么说，但周宁静的心里就跟扎了根刺一样。 虽说是开放式的厨房，但陆泽熙这个房子大，厨房和餐桌之间隔着一段距离。那边厢人声鼎沸，方志远正被众人摁着灌酒呢，倒是没有人关心傅丽丽和周宁静在这儿说悄悄话。 哎，宁静，什么一片好意啊？你还没看出来吗？这摆成就是在打你们家方志远的主意呢。那么傻呀？行了，快别这么说了，大家都是老同学，这话要是让人听到会闹笑话的。摆成现在怎么说都是高档餐厅的老板，我家志远他什么样我能不知道？也只有我把他当个宝贝，百成怎么还能看上他呀？再说了，他们俩高中的时候确实挺要好的，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丽丽，你呀，别再翻这本老黄历了。周宁静一边说着，一边捞出面条，准备煎上两个鸡蛋。傅丽丽转身打开冰箱，像是知道周宁静接下来要干什么似的，把鸡蛋递给了周宁静。傅丽丽看着周宁静，压低声音，哎，宁静，我可是把你当朋友才说的这些话，怎么倒落得我一身不是了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志远生日，我巧不巧把他生日给忘了，这人家聚在这儿能和他一起过这个生日真的挺好的，其他有的没的那都不重要。大气，你能这么想，宁静，这就说明你这个女人真的大气。周宁静笑了笑，呵呵，就算白成天天给方志远订蛋糕，那我还不是方志远的老婆吗？我干嘛不能大气点儿？是啊，我要有你这度量，我就不离婚了。哎，啊，傅丽丽， 你离婚了？好几年的事儿了，说起来也要感谢那对狗男女，要不是他们，我也不会有今天呢。鸡蛋此刻摊在油锅，发出了呲啦呲啦的声音，香气瞬间四溢。周宁静一边麻溜地翻着面，一边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丽丽，这件事儿一直没有听你说起过呀。我跟谁说？逮谁就告诉人，说我傅丽丽离婚了。离婚是因为前夫出轨，和他前女友搞到一起去了，有这个必要吗？人最多就是给我点同情，能帮我解决实际问题吗？啊？当年我离婚，什么都没有分到，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离开了那个家。后来，我一个人到了上海，什么苦没吃过，能有今天，我总结出来，就三个字，靠自己。周宁静把鸡蛋摊到那碗面上，有些敬佩地看着傅丽丽。嗯，说得对，人还是得靠自己，对吧？傅丽丽笑了笑，呵呵，都过去了，我也就跟你说说，要换成一般人，我还真不想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呢。周宁静端起面碗说，走吧，咱俩啊，以后有的是机会说话。傅丽丽捏了捏周宁静的手腕，哎，宁静，我是过来人，你呢，听我一句劝，凡事要多为你自己想想。 等方志远吃了面，众人才陆续的散去了，因为都喝了酒，除了有司机来接的傅丽丽，其他的人鲁泽熙都给叫了代驾。 等周宁静和方志远回到家，酩酊大醉的方志远便一头扎到了沙发上。见他这样，周宁静心里窝着的火都不知道冲谁发。他装了一晚上的淡定和大气，此时荡然无存，他恨不得马上撕开百城那个绿茶婊的面具，让方志远看看到底他百城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方志远呢喃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好高兴，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哎哎哎，喝了多少酒啊，你能不高兴吗？ 哎哎，你知道吗，我真没想到啊。方志远带了点哭腔，我真没想到啊，你还能记得我生日。 周宁静已经拿在手里的给方志远准备的毯子掉落在地，他只觉得手脚瘫软，一阵巨大的无力感袭来。这些年他对方志远、对孩子、对父母、对整个家庭的付出，他所做的一切一切竟比不上百城的一只蛋糕。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深处一直有个画面，黄昏的树，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

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周宁静已经拿在手里的给方志远准备的毯子掉落在地，他只觉得手脚瘫软，一阵巨大的无力感袭来。这些年，周宁静对于方志远，对于孩子，对于父母，对于整个家庭的付出，他所做的一切一切，竟比不上百成的一只蛋糕。安文正和百成说着话，我还是觉得你送蛋糕这件事儿欠考虑啊。安文和百成离开陆泽西家以后，来到了安文的旧时光咖啡馆。百成歪着头说，哎，你猜今天晚上他们俩会不会吵架呀？安文摇了摇头说，嗯，百成，你不觉得你挺过分的吗？哼，我怎么了？那么多年的同学朋友，送只蛋糕怎么了？反而是周宁静自己连老公的生日都记不住啊。你跟我说实话，百成，难道你真的想拆散方志远和周宁静？哼，就他们俩之间的感情还用我拆吗？一只蛋糕就弄得周宁静手忙脚乱了，还在那里佯装镇定，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啊？安文，他们俩要是真的情比金坚，别说一个我了，就是十个我百成加起来，那也拆不散他们。不对不对，百成，你这个观点我可不同意啊，人都是经不起诱惑的。方志远这儿，只要你不撩拨，他和周宁静 还能够相安无事？我撩拨什么了？你瞧你说的，这个蛋糕就能够撩拨他们了。百成喝了口咖啡，不以为然。就那么一瞬间，安文觉得这样的百成特别陌生。 明航也醉了，到了半夜他才醒过来。这一醒来才发现自己正光溜溜地躺在一张大床上。明航摸索着打开了台灯，环顾着，这里显然不是他的家。他正纳闷的，房门开了，只见穿着睡衣的欧一美正款款走来，手里还端着一杯水。 哟，醒了。 哟，一美姐啊，我这不是，这是哪儿啊？这 什么哪儿啊？我家呀。你说你都醉成什么鬼样了，不但吐了你自己一身，你看还吐我一身呢。我倒是想送你回家去呢，不是怕你妈担心吗？想来想去，我就先把你带回来了。 啊，我是， 哎呦哎呦，你这都三十几岁的人了，什么没见过，至于吗？难不成姐还能跟你硬来呀？再说了，你都醉成什么样了，你还能干嘛呀？ 不是不是，我衣服呢姐，我那 张姐拿去洗了。哦，张姐是我家保姆。 明航的脸一片涨红，憋着一肚子的问号又不好意思问。 欧一美知道明航想问什么，便说，你放心，给你洗澡的是张姐她老公，不是他，更不是我。 姐那什么，谢谢你啊姐。 欧一美妩媚一笑，挨着床沿坐下了。啊，明航，我承认啊，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是呢，我也明白你跟我以前那些男人不太一样。怎么说呢，你这个人吧，有那么一股子劲儿，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反正就是挺有原则的那么一个人。我呢，不会强求你什么，强求来的那都没意思。既然你喜欢慢慢的培养感情，行啊，姐有的是时间跟你培养感情，要实在培养不了，就跟现在似的，我还是你姐，还是你的老板，这也不错呀。 一鸣姐，你人真的挺好的，就是吧。 行了行了，别给我发什么好人卡，男女之间就是那么简单，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什么人挺好啊，你是个好人呢，这都是废话。好了好了，你啊早点休息吧。啊， 哦，那什么，一美姐晚安啊。 欧一美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哎，想起个事儿，你们那个叫傅丽丽的同学，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你可得小心着点儿。 你也看出来了？ 哼，我是谁呀？要连这都看不出，我还是欧一美吗？ 哎，这下麻烦了，志远还在他们公司上班呢。 让他赶紧辞职，这有什么可考虑的呀？ 明航皱了皱眉，不担忧地说，让他辞职，哎，搞不好还得先问问他老婆。当天晚上，老八回到出租房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老爸打开了房门，只见客厅里灯火通明，童安安举着自拍杆正对着手机那儿臭美呢。童安安只当没看到老爸，继续自拍着。自从童安安向老爸表白，老爸算是婉拒了之后，童安安就一直这样对老爸爱答不理的。老爸呢也刻意地跟童安安保持着距离。小花虽然开得娇艳，但未必要把它摘回家。况且，自己现在的处境 既给不了这朵小花精致的花瓶，身心呢又被前世所羁绊。两个人不免对视着，都有些尴尬。老八看了看童安安身后的沙发，上面堆满了衣服。老八咳嗽了一声，打破了沉默：“你那个网店又上新款了？”只见童安安穿着一件紧身 T 恤，底下是一条她常穿的牛仔热裤，姣好的身材曲线展露无遗。老八尽量不去看她，倒了杯水，打算回房了。 老八刚刚走到房间门口，童安安的声音突然从他背后传过来：“ 八有根，咱俩聊聊。” 不是，这挺晚的了，要不然明天吧。童安安走到了老八的面前，直视着他。童安安的个子虽然挺高的，但是在1.85米的老八的面前还是显得有些娇小。老八低着头，刚好看到他身 T 恤的领口，那呼之欲出的饱满让老八差点走了神儿，而且他的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水味，很淡，不凑近了是根本闻不到的。 八有根，我不想他这样下去了，你不觉得尴尬吗？ 我……老八话还没说完，童安安就拽过了他的手臂，让老八坐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童安安拎着一提啤酒走过来，还拿出了几样熟食，是他平时喜欢吃的鸭舌、鸭掌之类，还有老八爱吃的花生米和腰果。 老八正襟危坐，他不知道童安安唱的是哪一出。 你别那么紧张啊，我呢是正式向你道歉的。 什么？道歉？ 前一段时间不对，应该是失恋之后吧，我的情绪一直就不太稳定。自从你搬到这里吧，你帮了我不少忙，我确实挺感激你的。你是我从学校出来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好人。 我就算好人了？你以前遇到那些都什么人呢？老八见童安安心平气和，自己整个人也放松了。 你先听我说完嘛。 行，你说。老八开了罐啤酒给童安安。 也许是你人好，也许呢是我内心太空虚，总之吧，前段时间我一直拿你当救命稻草来着。八有根，我这几天仔细的思考过了，我对你的不是那种喜欢，怎么说呢，就是我想身边有个人陪着我。 明白了。老八听了童安安的话，一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正如自己的判断，童安安所谓的喜欢不过是想找个人陪，而忧的是呢，当这个真相从童安安的嘴里说出来，自己居然有点难过。 如果因为这个我给你造成困扰，那我向你道歉。 不用。你不说过吗，我们是室友，干嘛这么见外啊？ 我挺害怕的，害怕你会因为这个搬走。我都看到你在收拾东西了。丑话说在前面啊，你要是就这么搬走了，剩下的房租我可不退。 老八沉默着，他确实准备搬走了，但并不是童安安说的那个原因。我要搬走是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 不对，一定是我吓着你了，你搬走就是为了躲住我，对不对？ 我这人可能就是不太会表达，不过我 怎么说呢？你说你失恋之后啊，什么空虚啊、冷啊，什么的。其实我离婚之后呢，这个状态也挺差的。要不是搬到你这儿，我还不知道在这个犄角旮旯里的空虚、寂寞、冷呢。啊，小时候吧，你这人吧，确实挺烦人。可是这些天，咱们俩一直互相都不搭理，我这个心里啊，其实也是挺不好受的。 那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是朋友？ 当然是朋友啊！你看啊，要不是你失恋，我离婚，啊，你也不会招租，我也不会找房子，咱们俩还不一定能够认识呢。 童安安举起啤酒罐，妥了，以后呢，咱俩就是好哥们儿。 我可不缺哥们儿啊！以后啊，你就是我妹妹了。 滚，妹妹哥哥的，听着多暧昧呀！ 哼。老爸咧着嘴笑起来，和童安安干杯说：“喝喝喝！” 哎，不对呀，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搬走呢？ 自从老爸和海丽当着双方家长的面同意复婚之后，这两个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的人突然统一了战线，甚至还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方案。按照父母们的意见，既然决定复婚了，老爸和海丽就必须住在一块儿。这不，老爸急着搬走，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起疑心。海丽说了，搬回来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结果呢，海丽拟了个像模像样的合住协议，上面列的条条框框哪止三章啊，少说也得有30章。权衡之下，为了孩子，为了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老爸选择了无条件签署。也许啊，陆泽熙说的没错，跟海丽相处啊，确实得试着先服软。老爸告诉童安安说：“那什么，我那个前妻啊，她怀孕了。” 谁？你前妻呀、啊、她怀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 童安安一下子跳起来，啊，难道你前妻怀的是你的孩子？不会吧，这也太狗血了吧。 不，离婚之后才发现的呀，这确实是有点。哎呀，要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啊，我都觉得这像电视剧。 童安安的眼里有那么一丝暗淡，他缓缓坐下。所以你要搬回去和你前妻住，你们俩要复婚。 是暂时的。 什么叫暂时的？ 复婚是假的。 假的？ 父母一定逼我们俩复婚，我们俩决定等着孩子出生了再告诉他们真相，这段时间呢就先这样。 那么说你们俩住在一起也是假的？ 什么？ 住在一起是真的，就是你们俩的关系是假的？ 不是，我跟他不住一个房间的。 问你个事儿呗，你可要说真话啊。 行，有问必答。 你还喜欢你前妻吗？ 老爸挠了挠头。那个什么，我这前妻啊，不是这样啊，我跟他呀，那不是喜欢和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就是三个字儿，不合适。 不合适干嘛要结婚呢？ 哎呀，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不幸福，真的。刚认识那会儿啊，嘿，他那性格特别好，虽然大大咧咧的，可是呢，也因为这样很直爽，没有什么兜兜圈圈的心眼子。可是结婚之后啊，嘿，哎， 就都变了。 童安安觉得不该再问下去了，便带着一点笑意。 哎，白有根，那你还会回来吗？ 回来？回这儿？ 对呀，你这房租都交了，我总不能再把你那个房间转租出去吧？那也太不厚道了。我都想好了，这个房间呢，还是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想回来住了，你就回来呗。 童安安说到这儿，有些羞涩起来。 老八点了点头。谢谢你啊，安。 说什么呢？不是说了吗？咱们俩是哥们儿。 童安安举起了啤酒罐。 陆泽西家聚会过后一片狼藉，有点强迫症的陆泽西可忍受不了这个，默默便主动提出帮他收拾，两个人又是拖地又是擦桌子，就这样等整理好一切恢复了原状，已然到了凌晨了。此时陆泽西和默默两个人各自端着咖啡站在大落地窗前往外看，咖啡是陆泽西煮的，和他浴室的花洒一样，煮咖啡的红锡壶也是德国造，总之他就是没来由的喜欢这些精细的东西。而默默的侧脸在晨光的笼罩下竟然也透出了那么一丝精细的感觉。 默默突然问道，哎，你在想什么呢？ 总觉得吧，有好多好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千头万绪，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 去找他吧，我知道你最想做的就是去找他。 谁呀？潘宇啊。 你又何必这样呢？哎，把自己武装的刀枪不入，看起来好像对什么人都不上心，你能骗别人还能骗你自己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骗自己啊？有时候面具戴久了就会忘了自己本来的模样了。你看那些到我们医院改头换面的女人，一做完了手术就急着销毁自己以前的照片啊。 你和她的过去要是能够销毁几张照片就可以过去，那都变得简单了。 时间能够抹平一切的。 真的能吗？ 不能吗？ 哼，他跟我聊过，说离婚后他准备带着儿子回江苏老家。我记得你也是江苏人吧？ 陆泽西没有说话，拉上了落地窗的窗纱，转身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了。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